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60集。陈大老卷25，炸了炸了。下。曲子潇的微博发出去后，宋青青的团队立马控评，风向逆转。 男未婚女未嫁，怎么就小三了？ 完全是路人发表一下看法，何根渠只是商业联姻，那个记者我看了他的微博资料，哪里都比不上宋青青。曲子潇跟他离婚普天同庆，眼睛好歹好了一回，看上了宋青青。 哼，笑死我了，这不是某人婚内没捞到好处，离婚后还想炒作一波。我敢打赌他是为了进娱乐圈，大家看看他前后粉丝数对比。 想红想疯了吧，以为娱乐圈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 心疼宋青青被网络暴力了那么久。 哎，曲子潇还算做了件人事，这个新娱记的记者吃相太恶心了。 与此同时，超八卦又发了一个微博。 最新消息，两人离婚真相，新娱记记者于一个多月前前往 M 州神之域拍摄现场纠缠秦影帝，秦影帝在拍摄期间连续好几天给全剧组的人送早餐，众所周知宋青青胃不好。 这条新闻报道直接把事情推向高潮。 我操，尼玛，艾特新娱记合成你妈炸了，感动秦影帝你死定了。 我就说秦影帝看好的后辈怎么会人品不堪。 宋青青加油， 艾特新娱记合成，难怪跟曲子潇离婚，原来是看上了秦影帝，你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艾特新娱记合成，你的脸是打了多少针，已经垮了， 暴走我们宋青青不约，微笑点 GPG。 秦影帝别生气别生气，这件事啊我估计何小姐还不知道呢。我安排一下公关人员发个通告就解决了。 秦影帝工作室看着秦修成眸光转冷，陈宇连忙开口。娱乐圈就是流量时代，经纪人心里门清这件事对谁有利一清二楚。对于秦修成跟何晨的事儿，他有点清楚，人家奶奶生病他还眼巴巴地去找了程家人。不过这件事要解决也不难，网上不就是说何晨想进娱乐圈吗？关键是人需要吗？秦修成点一根烟，看了陈宇一眼没说话，依旧低头看着微博，翻到曲子潇的那条已离婚，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生气。真他妈！秦修成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陈宇看着秦修成的表情，觉得他平静了，这才出去准备公关。说起来，他们工作室的公关秦修成本人用不了几次，倒是放在秦冉身上多，现在要加上何晨。他出去后，秦修成把一根烟抽完才拿起手机，解锁页面就弹出来一个新闻稿，最新消息，两人离婚真相。他看到这个标题直接点进去，前半段看着还好，到后半段秦修成直接冷笑。这他要是看不出来是宋青青团队炒作，他也白混了这么多年了。娱乐圈这种事情太常见了，踩着人往上爬，似是而非的报道，反正吃瓜群众又不知道真相，秦修成也不止一次两次被蹭热度了。刚刚还生气的他看到这一条，他反而平静下来，点进去心平气和地评论一句， 去你妈的， 然后切回自己的微博主页发了两张图，一张是一个多月前跟秦冉的聊天记录。陈姐喜欢中式早餐，都帮我照顾她。第二张是上次在环球中心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内容很简单，环球中心第一展位，拍摄者 HE， 秦冉的备注是冉冉。 其他人可能忘记了冉冉是谁，但秦影帝的粉丝可不会忘记。这两张图发出去，秦修成的微博瞬间卡爆。与此同时，秦影帝的工作室微博不到两分钟的时候瞬间被爆了。正在公关处让公关把合成的履历做成一张图发出去的经纪人手机也疯狂地响起。陈宇一边跟公关人员说话，一边打开手机看，不由拿手抹了抹脸。公关人员看他愣住，不由多问了一句。陈宇看他一眼，开口道： 傻街了。 他怎么就忘了呢？秦修成毕竟是秦修成，当年一个人单枪匹马在秦四爷的打压下闯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血液里流着的依旧是属于秦家的反骨。当初惹到秦冉的白天天下场还在娱乐圈摆着呢。或许是因为最近几年的秦修成因为找到了侄子侄女太过温和了，其他的后辈媒体偶尔蹭波热度他都不在意，让大多数媒体都忘了秦修成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今天秦修成又给他们上了一课，刚刚出道时的秦爸爸现在依旧是你爸爸。 通稿写好没？ 陈宇往椅子上一坐，公关把电脑转过来给陈宇看。 已经好了。 资料秦冉给了很多，公关只需要加工一下。 那就发吧。 陈宇漫不经心地想着，他本来想温和一点的处理，但秦影帝这么简单粗暴，他也就趁热打铁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